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亦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看你。

哦 sunshine 安慰我们的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

一来，人人都说大巴城是好地方。自古以来，人人都说大巴城是好地方。大巴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。大巴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。大巴城的姑娘美，小伙子也漂亮。大巴城的姑娘美，小伙子也漂亮。热爱劳动，心灵手巧，诚实又大方。热爱劳动，心灵手巧，诚实又大方。大巴城的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。大巴城的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。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。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。为了摘瓜，我身上挨过3600皮鞭。为了摘瓜，我身上过3600皮鞭，就是再挨16000皮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就是再挨16000皮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情愿，就是再挨16000皮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就是再挨16000皮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就是再挨16000皮鞭，我自己也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篱笆墙的影子》，郁钧剑带出的《想四川》，刘斌带出的《华北大平原》。 凉。 山里青纱帐一望无边，从没那个道难一马平川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哈哈华北大平原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《音乐在旅途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。 山里